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三，农历11月1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12届18次全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6中全会精神，更加奋发有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 市统计局创新执法模式，实现多地区多行业多表种全覆盖检查。 本市公积金业务办理将迎来无证明时代。 本市道路停车缴费明年增加补缴环节，欠费不超过50元，补缴后不予行政处罚。 通州区宋庄新冠疫情相关风险人员核酸检测都为阴性。 国内第一个高铁移动主题邮局亮相京张高铁。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第18次全体会议于12月20号到21号召开。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6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9届6中全会精神，更加奋发有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意见，总结2021年工作，研究部署2022年任务。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蔡奇就意见审议稿向全会做说明并讲话。全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6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届6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把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6中全会精神上来，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时刻牢记首都职责使命，努力把北京这座伟大城市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北京篇章。全会充分肯定市委常委会2021年工作。全会指出，2022年是党的20大召开之年，是北京冬奥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大事多，喜事多，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明年工作的总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和19届历次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五子联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不断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全力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全会强调，要更加自觉从国之大者高度谋划和推动首都工作，凡事从政治上考量，在大局下行事，要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提升发展质量效益，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七有五性，补齐民生短板，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底线思维， 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全会强调，明年重点抓好以下工作：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坚持五子联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提升首都城市治理水平，深入实施绿色北京战略，持续改善民生，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会强调，当前各项任务已经明确，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保持良好作风，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工作落实。各区新班子要有新面貌、新气象，推动各方面工作取得新成绩。临近岁末年初，要认真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确保市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假期。加强城市运行调度和节日市场供应，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加强疫情防控，抓实抓细各项常态化防控措施，加强安全生产，落实责任制，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力争明年一季度开门红。全会听取并审议了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了市委常委会抓党建工作情况报告，讨论了关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决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2年6月召开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全会还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关于同意卢应川、翟立新同志辞去市委委员职务的决定。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下午召开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2021年度中关村示范区分园创新发展考核评价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金宁主持会议。会前，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静波就《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至2025年》做专题报告。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增强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扎实推进本市实施意见落实，全面提升各级各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要坚决抓好中央依法治国办对本市法治政府建设督查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强化基层法治政府建设，提高执法效能和规范化水平，为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2021年度中关村示范区分园创新发展考核评价情况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部署要求，更好发挥科技资源和制度创新优势，开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要加强中关村示范区建设工作统筹谋划和系统布局，高质量推进改革任务落实，要加强考核评价结果运用，有针对性完善政策措施，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明年重点规划任务实施，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激发园区和企业发展活力，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贡献。会议还研究了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若干措施和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若干措施等事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下午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市委十二届十八次全会精神，研究推动全会部署要求的贯彻落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政府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定发展信心、合理引导预期，发挥首都优势，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努力实现2022年一季度开门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做好早的功课，各项工作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地，努力往前赶，在精益求精做好冬奥筹办和服务保障的同时，推动日常工作有序开展。要强化紧的意识，用好时间窗口，提高决策效率，加快工作节奏。要突出统的观念，抓好各项职责任务的统筹，主责领域和其他领域工作的统筹，科学安排时序，加强协同配合，确保完成明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系统谋划明年工作，扎实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要处理好重点和全局的关系，牢记国之大者，提高政治站位，自觉融入大局，服务大局，努力提高工作质效，拓展工作深度。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市场意识，用好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防范市场风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强引导规范，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落实精治共治法治理念，持续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切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下午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十二届十八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明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党的二十大将要召开，冬奥会即将举办。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首都发展所处的新阶段，面临的新任务。按照全会的工作部署，紧扣冬奥筹办、五子联动融入新发展格局、首都文化建设、城市精细化管理、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等重点任务，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高质量立法促进保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监督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以高标准履职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以高水平的自身建设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党组昨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十二届十八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主持会议。会议要求，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持续广泛凝聚共识，切实把政协各参加单位、各界委员、机关干部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按照市委全会部署，牢牢把握新时代首都发展的目标任务，谋划好明年政协工作，不断提高自身建设，全面推进政协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首都治理效能。要牢记首都工作关乎国之大者，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积极建言献策。要全力以赴做好市政协十三届五次全会各项筹备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市统计局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市统计局创新采用一加 N 的执法模式，第一次实现了多地区、多行业、多表种的全覆盖检查。请听报道。 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宏观调控进行科学决策的依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对统计数据至关重要。北京市统计局一级巡视员宋建国介绍，今年北京市统计局创新采用一加 N 的执法模式，非现场执法检查、多部门联合检查、专职和专业执法检查相结合，首次实现了多地区、多行业、多表种的全覆盖检查。 截至2021年11月底，全市共完成执法检查11449家。检查单位首次超过万家，检查中发现全市报表单位的统计数据质量整体呈现向好态势，未发现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情况，未发现伪造、隐藏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行为。 在监管过程中，市统计局采用了随机抽检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压实防范责任。北京市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大队队长陈中东介绍， 截止到今年12月14号，共检查单位呢是968家，其中双随机抽查是933家，占比呢是96.4%，随机抽取和检查人员的随机选派做到全程留痕、责任可追溯，所有的检查结果全部向社会公开。 今年是全国统计法治宣传教育第8个5年规划的启动之年，北京市统计局法规处处长杨世业介绍了全市宣传工作的安排情况。 一是全面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利用网络培训平台积极探索建立网络学法课堂、手机客户端学法专栏等等。二是坚持每年对基层统计人员进行统计法律法规培训。三是加强统计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拓展社会各方面参与了解统计立法的途径和方式。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规字委了解到，今年北京在房屋建筑等工程领域实施多策合一改革，将一个工程中涉及行政审批的测绘事项优化整合，统一标的物只测一次，统一测绘成果只提交一次，避免重复测绘，大大简化了测绘审批流程。工程竣工验收时采用联合验收，只需要一次申请，由市住建委会同市规字委、人防办等10个委办局和水电气热通信等6家市政服务企业同步开展限时验收，统一出具验收意见和结论，平均7个工作日就能完成。联合验收完成后，建设单位就能办理不动产登记等手续，大大加快购房人办理产权证的时间。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服务的10条具体措施昨天发布，进一步提高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便民服务水平，进一步精简相关贷款办事材料，优化贷款审核流程。明年将进一步精简取消公积金贷款业务3项证明，公积金全业务办理流程将迎来无证明时代。通过流程再造，缩短贷款审核时间，借款人资料齐全后，公积金中心审核时间从9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交通委昨天发布消息，明年1月1号起，道路停车缴费新增补缴环节，停车人在驶离车位之日起30天内缴纳停车费，过期未缴的必须在45天补缴期内完成补缴，超过补缴期仍然没有补缴欠费，将实施行政处罚。在1个自然月内，同一车辆在同一行政区欠费不超过50元，补缴后不予行政处罚。本市从2019年起实施道路停车改革，目前全市1031条道路、89900个车位实行电子收费，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道路停车费全额上缴区级财政，黑收费、乱收费、溢价行为基本杜绝，道路停车秩序明显好转。 新闻广播消息。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华清化市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当地迅速对华清化市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同步开展流调、核酸检测、环境消杀等工作。截至昨天上午10点，相关风险人员全都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目前宋庄镇华清化市已经被划为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据通报，病例本人以及所在化市没有执行相关防控要求，将按照规定进行处理。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